间六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。北京时间六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，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 早晨六点，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，真的是梦想。

世界里，混乱的梦想全都变成。 中洗漱系统准备完毕， 知道了。 FM98.2，是否需要播放 FM98.2最新节目？ 嗯，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。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，不用等到未来。FM98.2，全频可视化平台，北京青年广播。 像冬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，水帘洞里沉睡的梦再没有什么开始，英雄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，等谁来天摇地动，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。 啊，老苏转身山河裂开，什么飞出孤独的天才，没有骄纵的星星，畏惧的表情，打破虚伪的钟埋客观，请看我大脑听过心里听锣鼓惊天起夜听家有声音啊！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声大声大声大声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。 你们合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， 闹到青春悠悠，这股寸寸痛的痴心不是都能够吹来，你为何泪流百年，像沙漠的烟火熏出伤口，解毒的只有一口饭，做了废话就两手工，有些苦衷没人能懂，就连英雄也走透底线，白青青的笑容染红了夜空，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。悟空是伟大绝不的野心家，这是谎话算是个天下，去到真假我睡醒走天下，我是麒麟大圣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。 Thank you.

身旁，你需要时候请看我肩膀。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Baby you 小小愿望，把我们的爱记录电影装进行囊，记录这么多年你陪在身旁，偶尔也陪着我想象。我想要你知道，我要的怀抱不是那么宽广，有爱就好，只想在你怀里温柔撒娇，不多唠叨。我想这就是爱情的美 机场。